譬如有人从远地来住两三日，所负担物长过八斤，个忽尔伦人就更负小物，以是之故转服困厂。咁啊，此一段经文啦，就系借一个譬如嚟到显明上文所讲个道理。咁我哋先就讲呢个譬如。咁啊，譬如有一个人，佢就从远地来啊，佢喺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咁啊开始来到佢呢个地方。咁啊，当然系好远路啦，好长个路程啊，要行好多日啦，先至可以从远地行到佢家下所到呢个目的地。佢就住两三日啊，咁佢曾经有三日啊冇食过嘢，一啲粮饷咧都冇食过，咁就肯定系肚饿啦。咁我哋通常人一日唔食嘢啊，应该都唔系好好感受噶啦。咁啊，何况三日冇食嘢咧？但系所负担物就强过百斤，佢唔系咪就咁空手行嘅？而且佢从远地来之时，佢一开始咧，佢就担到一担嘢。是超过一百斤，咁啊佢就强过百斤，佢就忽尔伦人就更富小物啦。咁啊佢突然间咧遇到一个隔篱嘅人，咁啊托佢咧负带少少嘅物件。嗱，咁我哋从呢个理论上讲咧，佢从远地来所担就系一百斤。而又经过咧三日啊，未曾食过嘢啊，照理咧呢一百斤咧，佢唔容易挨噶啦，唔容易担噶啦。咁啊，即使另外有一个人，你唔好话俾多重啊，即使再加多一两，都唔容易去担啦。何况绝对唔止一两。或者多三七斤、十斤、八斤，咁就好难以咧去再担。即使担咧，佢就好辛苦啊！各位以是之故，就转服困厂啦。以是呢个因缘之故啊，呢、这个从远地来，三日未曾食过嘢，已经咧系担咗一百斤重嘅呢个人咧，佢哋越担就越重啦。呢、这个就肯定噶，咁呢个就譬如。咁啊，若是话从本经呢个道理嚟讲咧，我哋上文就讲啦，佢话假如有一个人。咁啊，佢生死之后啊，咁啊，如果佢嗰啲亲人眷属为佢做呢个七七日内，咁啊广做众善，当然咧就令佢啊永离呢个恶趣。咁啊，但系若果啊，佢嗰啲眷属，唔单话唔同佢做呢个种功德法事，反而呢杀生害命啊，去拜祭嗰啲鬼神啊，求嗰啲鬼神啊嚟到加庇呢个死者，咁就唔单话唔能够超度呢个死者啊，你仲反而增加呢个死者嘅罪孽。咁啊，变成呢个死者啊，如果佢在生之时，佢系曾经有小善根嘅，都会被佢呢个眷属啊杀生害命、拜祭鬼神所拖累，咁啊，佢呢个善根都受到阻滞啊，受到延迟， 何况你命中之人，佢再生啊，根本就未曾有小善根。咁啊，佢死后嗰啲眷属啊，唔同佢做呢个移花嘅佛事超度佢，反而杀生害命，拜祭嘅鬼神。咁啊，当然咧令佢啊呢个罪业就加重啊，等于话想唔堕落都唔得啦。咁啊，既然系咁，所以呢个譬喻之中咧，佢就咪有一句，就系指我哋一般普通嘅众生，佢从远地来啊，就系佢自从无始时来，一念不过闻真起妄，咁啊流转于个六道生死而来，直至今日。佢就月亮三日啊，佢从无始以来，佢根本咧就唔信佛，咁啊亦都唔修呢个戒定慧啊，为佢出世往生净土嘅资粮，咁你就绝粮啦。三日咧就系、是、代表啊呢、这个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嘅智慧，咁啊既无界定慧之人，佢自己呢个发生啊，咁啊亦无呢智慧目嚟到破佢呢个烦恼黑暗，咁啊等于话地步凡夫啦。佢所负担物啊，就强过百斤。佢在呢个生死轮回以来啊，佢有佢呢个肉体。咁啊，佢呢个肉体每一次受生都做咗好多个罪业，咁啊呢个罪业呢已经咧系够重噶啦，生生世世在生死轮转为人为畜，或者其他嘅恶报之时，佢所做嗰啲罪业呢已经就唔少啦，够晒份量，好似呢个人呢。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嘅强过百斤一样。佢就佛二轮人更富小民啊！咁佢命中之后，咁啊佢嗰啲亲属又唔同佢做呢个功德法事嚟到超度佢，因为佢自己多生以来嘅罪业啊，都准可以令佢咧堕于恶道噶啦。咁啊，若是话佢啲眷属为佢做呢个如法嘅功德佛事，可以超度佢啦。咁啊，现在佢唔做呢个如法功德佛事之外啊，佢仲为佢咧杀生嚟到拜祭嗰啲鬼神，求嗰啲鬼神啊来到超度佢啊，就系佢哋如痴中嘅如痴。令到呢个死咗嘅人已经咧系孽障重啦，你再为佢杀生害命，你拜祭鬼神，就变成咧佢罪孽啊！咁啊越担就越重啊，就好似一个人一样，佢已经担得重啦，你再俾少少物佢担，岂不是佢就重上加重吗？各位以事之故。转福更重啊！以是因缘之故，这个命中的人，他本身已经是罪孽深重，何况你现在又杀生害命，为他来拜祭他的鬼神，那么这个罪孽就越加就越重啊！亦即是说他日后不单说不能够上升解决，反而越堕就越深。咁啊，就系最为咧愚蠢噶，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命中之后，咁啊，如果佢唔信法，佢唔识得嘅，咁啊冇话讲啦，佢都唔懂。咁啊，若是我哋真正嘅佛教徒，当然咧指呢个在家嘅信徒为多啦。咁啊，就个信法，佢个信德唔深，或者信德咧未曾够了解啊。咁咪就冇话说，若是听过此一部地藏经咁样讲啊， 如果有任何一个信徒归依三宝的弟子，咁如果佢的眷属啊去世啦，千万啦唔好啊，所谓劏鸡杀鸭啊，嚟到摆佢个灵祠，就唔好嘅拜祭佢啲鬼神。咁啊，应当咧为佢请嗰啲法师做呢个如法嘅法师，或者念口，或者诵经，或者拜叉，或者放大蒙山，或者三时系念。啊，咁啊，或者你冇咁嘅能力，或者你又唔识得，你最好咧自己亦可以念，你为佢老实实啦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观世音菩萨，或者念地藏王菩萨啦，以你嘅诚心，以你嘅如法嘅行持，咁啊亦可以像三宝像菩萨嘅慈悲力过加庇呢个死者啦，往生净土啊！千万唔好咧，执着呢个死人啊，自己咧就猛咁咧杀生害命。嚟到大食一餐啊，就唔单话佢唔得到超度，而你呢个眷属嘅生者呢亦都冇呢个福利啊！各位世尊，我观现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以一无嘅一滴，佢一三一尘，佢如是。利益啦，色界自得啊！咁啊，既然佛咧劝我哋唔好再一个人去世之后嚟到杀生害命、拜祭嗰啲鬼神，若是你杀生害命、拜祭啲鬼神啊，咁就自得啦。咁啊，一个人已经担咗八根，咁你越担就越重，就譬如。这个人已经是罪孽深重的了，你不做这个如法佛事超度他，反而你为他们的杀生和令食肉拜祭那些鬼神呢，那么是一件罪过之事。那么反过来呢，若是于这个佛法之中你做少少的善事，那么即使呢最少的功德亦都无量，而且是自得的。他说世尊，他说我观南无菩提众生，假如他一念转恶为善，他说但能在这个佛教之中，或者是念佛一声，或者是拜忏，或者念观音菩萨，或者诵弥陀经持大悲咒，所有这个如法的善事、如法的功德佛事，他即使呢不是很多，少到啊好像一条毛，是渺小了，好像一滴水亦是渺小，好像一粒沙乃至一点的微尘啊，简直呢就渺小到不能再渺小了，其实一点微尘根本就看不到，普通肉眼真是不见啊，咁啊证明呢佢係好事好少，但係如是利益都悉皆自得啊，你唔睇小佢，所有嘅善事如同一尘咁少啊，但係呢一点嘅小小嘅善事都係对呢个死者如同对呢个生者得到大利益，死者自己得到利益，这个生者亦都得到利益，即是劝我们要做这个如法佛事，不要太过迷信，你既然信佛了，你一切的言行举止都要以这个佛法为榜样。不说是与时，回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同埋地藏菩萨同埋说此成为一番说话之时，咁啊回中啊在呢个秃尼天宫 法会之中有一个长者，他的名字叫大辩，就是说他口若悬河，声如洪钟，他能善于说法，一问一答都能够辩论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咁就名为佢嘅大辩，亦即是系具足咧无量嘅辩才。咁啊，点解呢个长者佢有如是辩才咧？我话是长者就久正无生啦。咁啊，呢个长者咧，久远以来系正道呢个无生嘅妙理啊，这把都要地上菩萨。你就化度十方，就现长者身啊！佢现在都为着护持佛法，咁啊弘扬此个地藏大愿，所以佢现呢个长者身，咁啊坐法坐地藏菩萨啊，咁啊宣扬佛法，化度啊十方嗰啲愚痴个苦恼众生啊，说明呢个长者乃系菩萨在内。佢合掌恭敬咁问地藏菩萨言：大士，善男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啊，小大眷属都维修功德，乃至设斋造诵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否？这个不字呢，你就读个否字，不要读个不字。咁否呢是一句问号来的，即是说呢，咁南无菩提的众生，他就命中之后，他的眷属啊，为他做功德，为他做一切的如法佛事，咁这个命中人究竟得唔得到利益，可唔可以令呢个命中嘅人啊得到解脱而堕于呢恶道咧？咁啊，意思就系咁样。各位合掌恭敬，咁啊，大辩长者啦，合呢个手掌，恭恭敬敬咁问地藏菩萨。嗰个大士，大士即系地藏菩萨啦，佢系菩萨啊嘛。不是南无菩提众生的命中之后咁个去世啦，小大眷属，咁乜嘢叫做小，乜嘢叫做大，叫眷属咧？等于话点解眷属都有大小咧？当然系有。嗱，若是呢个死者系个长辈，咁啊佢个后一辈啊嘅眷属为佢做如法功德佛事。咁就叫做小眷属。咁或者呢个或是呢个死者，咁啊系个晚辈，系个后一代，咁啊变成佢个长辈为佢做佛事，超度佢。咁啊当时就属于大眷属啦，系佢个长辈啊嘛，所以就名为咗小眷属，或者咧系大眷属。佢为呢个死者啊，受诸功德之时，即是做这个如法佛事，为他诵经，为他念佛，为他拜忏，为他放龙山或者放鱼猴，那么种种呢如法的功德佛事，他乃至次佳的做众善因，那么或者呢做佛事之余，那么他这个资财不欠缺啊，他就为他供庄，咁啊设斋，咁啊供养大众啦，以共做其他种嘅善因，或者为他布施结缘，或者供养三宝，或者修建塔寺，或者咧印诵经典，都系呢一种咧无常嘅善因。咁啊，若是如是做法啦，咁啊呢个命中之人，即系去世嘅人啊，咁佢得唔得到好大嘅利益啊？如果得唔得到解脱，唔堕于呢个三恶道咧，我话得大利益及解脱否？不地藏答言：长者， 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不胜佛威力，就略说时事啊。咁啊，既然大辩长者问地藏菩萨啦，咁啊，地藏菩萨当然就有问就有答噶，所以地藏菩萨就答呢个长者，个长者，佢话我今就为呢个未来嘅众生，与共咧现在法门嘅众生。佢就聖佛嘅威德神啊，咁就略説時事。我即使係説，也都是聖佛嘅威德而説啊。咁就推崇於佛啊。嗱，咁啊菩薩有所辯論，都話聖佛威力啊，推崇於佛。咁啊，可見菩薩對佛嘅尊敬啊。何況我哋？这个普通的业障凡夫呢，我更加应该要发心呢，要像这个法力像法力像三宝力，不然的话呢，自己毫无以笨啊，就解决无忧。所以现在地藏菩萨答大辩长者所问，他都说成佛的威德神力，我就略说时事啊。咁啊，将你所问呢个问题，我略略地咧来到咧讲下。佢话长者，咁未来现在诸众生等啊，即系话现在嘅众生，以及未来日后嘅众生，佢话诸众生等，佢临命终日，即系佢将要咧去世啦。咁啊，将要断气啊，都系一生人咧最重要嘅关头。若上嘅临命终时啊，咁啊，嗰天我有嚟到帮你，快啲杀多几只鸡去拜下，或者劏多几只鸭去拜下啦。其实目的咧，佢自己想食花两件，咁啊，想饮多两杯。所以藉此機會呢，咁就教嗰啲眷屬啊，就為呢個臨命終人啊，劏雞殺鴨去拜祭啊，咁啊等於上文所講啦，就只有增加佢呢個罪業，就好似一個人啊，從遠地來，已經三日未曾食過嘢，佢所擔已經係100斤啦。你再加多啲俾佢擔下，當然佢就只有越擔就越辛苦啊！説得唔聽咧，可能個擔板會跌低添。點解咧？太過重啦，佢又冇定。咁啊，呢個臨命終人都係一樣啊！人可以講咧，冇一個咧冇罪業，不管畜生，以及佢今生做緊人之事。就如上文所讲啊，所谓起心动念都无非是罪啦。咁啊，既然佢畜生用今生嘅罪都咁重啊，你遇到嗰啲恶知识啊，嗰啲恶友啊，咁啊唔单唔帮佢做呢个如法功德法事，你反而为佢啊嚟个劏鸡杀鸭啊，拜祭嗰啲鬼神，你只有令佢啲罪越深重啊。等于话咧，佢越堕就越深，想堕落都唔得。咁啊，若是呢个人有善根，咁啊有乜证明咧？所以话不问一佛人啊，呢、这个人虽然啊畜生或今生业障重，但系佢临命终时，所谓在呢个最重要个关头。说不定他自己恶性现前啊，所见啊，都是那些恐怖啊，或者惊慌啊，或者那些怨言啊，种种的恶境界，他自己都心慌意乱，毫无主宰啊。他遇到他眷属啊，或者由这个善知识教他，或者他那些眷属呢一向都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他懂得怎样为这个临 命中的人啊，做呢个如法嘅佛师，所以佢为佢念法，咁啊令呢个临命中嘅人咧得唔到咧啊，即使一句佛号，咁啊或者第一菩萨为佢念一句观音菩萨啊，为佢念一句咧南无地藏王菩萨，咁啊使佢得，就或者一辟支佛。咁啊，为佢念啦，咁啊一位，咁啊辟支圆觉嘅名字，咁啊不问有罪无罪就识得解脱。咁啊，若是话冇罪，咁你话呢个人生前或者俗生啊，佢冇呢个恶罪业，你再加上同佢念佛念菩萨名，佢肯定得解脱啦。咁啊，即使呢个人佢俗生业不爽。今生未死之前，你亦都做下好多嘅罪孽，咁啊即系有罪啦。但系佢由于有善根之故，佢眷属啊为佢做呢个如法佛事，或者念佛名，或者念菩萨名，或者念辟支佛名啊，都可以令佢有罪，应该堕落嘅。都将佢咧拉翻转头啊，令佢咧唔会堕落，得到上生天堂佛国啊！咁你佢就识得解脱啦，冇罪故然得解脱啦。即使有罪啊，将佛力、将菩萨力都得到解脱。不若有男子女人。嘅在生不修善因，多做重罪，佢命中之后啊，眷属小大都为造福利，一切正事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在呢个地藏经嚟讲啊，的的确确咧系一个最好嘅经文嚟噶。咁啊，唔单话教我哋点样深信因果，要为啊呢个临命中嘅人要广修善因，到而发佛事，千万啊唔好杀生害命啊，大仇大仇。咁啊，好似咧藉着呢个死人啊热闹一番咁啦，咁啊呢种咧简直就不知道啊呢个临命中人。正他自己的罪孽啊，堕落恶道受苦啊，那种的痛苦。咁啊，若是我哋明白咗啊，呢个临命中人，佢生前肯定系有罪孽，因为佛讲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举动静都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咁啊，肯定有罪孽，只系多了。有罪孽就肯定堕落，亦只是这个浅心的问题。那我们就要为他做这个如法佛事超度他啦。但是现在再进一步呢，那么即使我们这个生者为这个临命中人去世的人啊做佛事，但是他所得的功德呢，七分只是得到一，即是七分之一，但是七分之六都是这个生人他的眷属自己得。那么意思呢，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未死之前，最好呢就是自己发心，自己修行，自己念佛，自己念菩萨，自己的诵经，你念几多你就有几多的功德，念一句就有一句的功德，你就好过呢日后临命终时依靠他人。点解呢？因为依靠他人未必可靠，若是你的眷属或者你的法眷啊，他不懂佛法， 咁啊，唔同你做呢个如法法事啊，反而杀生害命、拜祭鬼神啦。咁你个个净思想乜嘅以笨啊？可以讲全无以笨啊！何况你再生啊，一点善根都冇咧，不但冇以笨啊，反而呢个罪孽啊，越做嘅越重啊，堕落咧就越深。咁啊，所以既然你临命嗰时，或者命中之后，你个眷属未必一定为你做呢个如法佛事，咁岂不是你咪冇机会超度？所以咧就要靠自己啦，唔好依赖人啊！因为日后咧只系两可，可能你个眷属为你做如法佛事。但是亦都可能你的眷属呢为你杀生害命啊，做其他那些拜祭的神呢不合佛法的事，那么令你得不到这个超善的利益，那么一而二弊之啊，那么最好呢自己呢靠自己，自己好好地念去用功，等于话种下好多的善根，所以日后如果有眷属为你做如法佛事，咁啊更好啦，等于话咧助你一助。咁啊，即使你个眷属唔识得啊，或者你个眷属即使系识得啊，佢遇到嗰啲恶友啊，咁啊扰乱佢嘅思想啊，令佢咧唔做呢个如法佛事，咁啊亦都咧你自己啊，像你自己一生啊，呢个生前啊念佛名。念菩萨名、念经，种种嘅功德嘅善因啊，自己度自己啊，自己呢嚟到帮助自己。所以话，若有男子女人，佢在生佢就不修善因，咁啊等于话罪孽深重啦，佢就多做重罪。等到命中之后。咁啊，佢都算系好彩喎，佢都总算系有善根啊。佢呢个眷属嘅小大，嗱咁啊，前人为呢个后人修福，就名为佢就大眷属啊。嗱，好似我哋现在咧，有好多人发佛信佛，咁啊，佢就希望三宝加俾佢嗰个后人啊，佢啲子孙，咁啊，个个都事事如意啦。咁啊，呢种就名为佢就大眷属啦。若是后人为呢个前人做呢个功德利益啊，咁就话明啊后人啊嘛，咁啊对呢个前人长辈嚟讲啊，所以就叫做小眷属。咁啊，加下呢个男子或者女人，佢再生咧，佢就冇呢个善因啊，而且多做重罪。咁个命中之后，佢总算啦好彩啊！佢个眷属或者系小眷属，或者系大眷属，就不管啦，系佢个晚辈，亦或长辈，佢明白呢个佛理，佢就为造福利啊！咁啊，佢为佢做呢个如法嘅佛事，供养三宝啊，或者修宝塔寺啊，或者印赠经书，就或者咧布施结缘，或者咧诵经礼忏，咁啊一切嘅圣事为佢咧修福，令佢得到啊呢个解脱嘅利益。咁啊，七分之中都而乃获一啫嘛。咁即使有人为你做功德法事啊，将嗰啲功德分成七份，呢个死者只不过得个七分一。咁啊，六佛功德，不生者自利啊。咁啊，唔使解释啦，已经好明显啦。咁啊，意思即系话咧，我哋要自己咧精进，就好似去银行存款啦。咁你唔存款，你哋一个先都冇啊！咁如果你肯存款咧，你唔一定话成千上万噶喎。咁银行咧，起码咧十蚊、二十蚊咧，佢都可以开个户口噶啦。咁你咪慢慢来咯。 咁你一日储一二十克，咁你日日储个一二十，咁咪一个月都有几百喎，咁咪一年都有几千啦。你唔好贪多啊，你慢慢嚟，咁啊从少就积到多，咁啊利上利啦。你日后你就年老嗰阵时，你就自己有所以笨啦，去到边处啊，你都有钱啦，来到运用，你就好过咧完全依靠人啦噃。咁啊，若是你唔持盘，你就一分一毫都冇，就肯定冇，因为你冇银行户口，你又冇存款，呢个系好现实。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啊，你念一句佛，就有一个功德啊，就念佛一声就福增无量啊。若是礼佛一拜，就罪灭河沙。而本经上文亦都好多段讲得好清楚，若是我哋于呢个佛教之中，乃至念一句佛号，或者呢向三宝点一点头啊，或者赞叹一句地藏菩萨嘅功德，即使少如一粒沙，或者一点微尘咁少啊，所有嘅利益佢自己都得到啊，咁啊就说明我自己要修行，唔好依赖别人啊，就等于你在生之时，你有精神去做工，或者去做生意，你嗰阵时唔储啲钱啊，等到年老你靠嗰啲仔孙咧，如果佢孝顺则可啦，如果唔孝顺啊，你伸嘅隻手唔去攞錢，到嗰陣時佢講句我真係睬你係多餘，咁你話係唔係一件痛苦嘅事呢？但係要靠自己，你儲到一蚊，呢一蚊就係你㗎，你越儲越多，多多都係你㗎，就等於話我哋用功，你在生之時，你好好地做呢個儀法，功德佛事，念經拜佛，多多少少都是你自己得，咁啊好过咧，日后临命终时，罪业深重，恶相现前，自己毫无主宰之时啊，靠嗰啲后人，说不定你个眷属啊，佢唔识得同你做，不得已啦，反而听嗰啲恶友嘅说话，为你杀生害命拜祭鬼神啊，你得唔到呢个超度嘅利益呢，仲反而罪上加罪，越堕罪越深，不但毫无依靠啊，反而将你呢掹拉堕于呢个更深嘅恶道。各位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他聞辨就自修啊，你聽聞，那他就聞啊，聽聞以上這一番的道理，那就要靠自己，不要靠人，你自己老實念佛八十眾經啊，份份功德都是自己的，那你聽聞了這些道理之後，或者你就聽聞即使你幸运，你的后一代啊，为你做功德法事超度你，那就只是七份得其一啊，六份功德都是这个生者自利，那么当然呢就自己修行，份份功德归自己来得完善夹好啊。你闻到这种道理之后，那么他就问健呢，就是健康啊。咁啊！你听闻呢啲道理，你趁自己仲系健康，冇病冇痛啊，呢、这个嘴呢未曾歪咗，仲可以句句念；呢、这个心呢仲未曾迷闷啊，句句都仲醒得起啊！咁你就好好地啦，去自修，咁就份份几旺啊！ 份份功德都是自己，我们这个就叫做正式啦，是聪明是有智慧的人。那么若是说你听闻以上各番道理之后啊，你都不趁自己仲强健啊，仲是健康而去好好地修行，那么日后手忙脚乱之时，那么如果那些眷属啊根本就不懂得为你做这个如花不知，那你那阵子就何的悔之已晚啊，你简直呢大悔都特悔啊，后悔自己在身，点解呢仲系成日一嘈嘈吵吵，是是非非，或者呢系游游荡荡，饮饮食食，点解唔好好俾自己自修，而错过呢个机会啊，令到自己今日毫无依靠而堕落呢？到时你就会后悔，咁啊快快脆脆啊，趁自己健康，所谓都几十岁啦，啊，咁啊人命咧到五十以后，进入呢个六七十岁之时啊，真真正正系前路无多，咁啊修行、念经、做功德啊，呢个时间都尚且唔够多来唔切啊！咁啊，仲边处有机会啊？去游游荡荡，或者系嘈嘈吵吵啊，或者系打打骂骂咧？咁啊，若是听过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啊，自己都仲唔点点，仲系嘈嘈吵吵啊，或者打打骂骂，或者终日游游荡荡啊？咁啊，日后等到无常鬼一现。咁啊，请就去见阎罗王治，嗰阵时你就手忙脚乱，自己毫无善根啊，自己全无主宰，你就冇法子唔跟佢去啊，冇法子啦，唔受呢个刑罚所伴啊，呢、这个恶道越堕越深，咁嗰阵时就真系啦，后悔已经系太迟。所谓世事就莫及嘛，就与人无关啦。咁无常大鬼啊，就不其而多，佢零零有生，都未知罪福，七七日内都如痴如落，就说明我哋嘅人临命终时，咁啊冇几耐，直情啊断咗气，直情啊去世添啦。所以话呢个无常。呢、这个大鬼啊，佢一啲人情都冇噶。你除非呢个寿元未尽啊，呢、这个寿元一尽，呢、这个无常鬼咧，佢就将你捉去啊。佢根本啊冇人情讲嘅，佢系奉呢个阎罗王呢、这个黑面佬嘅命啊来到捉你嘅。所以不期而到啊，你唔使同佢约定时间，诶，你到咁上下啦。佢哋自自然然会到来啊，咁啊捉咗你去见呢个黑面佬，咁咧佢就不期而到，你唔使约时间，佢自己会嚟嘅，咁就明明有神都未知罪福啊，就系在你未曾投胎之前，你究竟啊投啲乜嘢胎咧？或者有好大嘅善根得翻为人？或者你有好大的恶业啊，而堕于呢个恶道咧，所以嗰阵时未曾投胎之前，你系明明黑暗之中所见都系黑暗境界啊，好似个游神一样，东游嘅西荡，未知自己咧系有罪业而判为堕落啊。就抑或自己有福德善根被判为上升呢，自己未知啊，咁你就未知罪福，所以七七日内都如痴如落，在呢个七七四十九日七个七期间呢，自己呢游游荡荡，所见都系黑暗嘅境界，好似痴一样，好似龙一样啊。他就画在于斯， 就辩论结果，咁啊或者咧嗰阵时啊，呢个阎罗王佢嘅一部下所谓善恶童子守则文宝啊，将呢个打开，睇人哋系咩名，你在身咧做下呢个善业，就抑或做下好多嘅罪业。咁啊，彼此啦嚟到讨论啊，辩论一下。咁啊，然后根据啊，你在身咧呢、这个善业，抑或从恶业啊，嚟到判你上升，抑或下堕，就似乎呢个人世间嗰啲陪审团啊。咁啊，嗰啲陪审团就根据呢个法官，咁啊审判之时。各种的口供，各种的记录，然后退庭了，大家来到商量，这个犯罪这个人他是无辜，还是真凭实据是有罪呢？全权呢就由他们处决，他们说无罪，法官即刻放人，若是说他们有罪呢，说话有罪呢，咁就变成咧法官就即刻根据佢一句话有罪，咁就判呢个犯人入狱啊，长期抑或短期就量佢呢个罪系轻重而判。咁我哋去世之后做呢个七七日内啊，亦复如是，既然未曾判为上升，亦未曾判为下堕。咁啊，嗰啲阎罗王，佢嗰啲手下嘅善恶童子，守则文宝啊，睇下你生前做事，就抑或系做恶啊，嚟到判定你系上升，抑或咧下堕。佢话审定之后，咁啊判定咗啊，即系决定咗你生前系善。抑或系恶啊，咁就具业受生，咁啊根据咧你所做呢个业力啊嚟到判你受生上升抑或下堕。我话未及之间千万受苦啊，咁啊在未曾决定你上升抑或下堕之前，咁啊自己咧呢、这个去世人啊。佢有千千万万咁多嘅忧愁，咁多嘅苦恼，点解咧？佢因为在呢个时候未曾得到佢嘅眷属咧，为佢做呢个移法嘅佛事嚟到超度自己啊，说不定咧反而为自己劏鸡杀鸭啊，拜祭嗰啲鬼神，增加自己嘅罪业，咁啊变成越过越深啦。所以呢、这个阎王佢个部下嗰啲善恶童子啊，未曾咁啊察觉完，证明佢是罪是福啊，上升一或下堕，实在佢自己呢个心里边咧，已经咧就好难过啊。